风的吹过，回响的是往昔的情怀。曾经的老歌，你记得的有几首？ 在敲打我窗，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寻觅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周好做的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在我们的生活里呢，总是会有一种声音是你记忆的管道，也会有一首老歌带你回到那个温馨的时刻。时空音乐盒，跟我一起走进这个属于自己的音乐空间，找到那个心灵里经典的声音。 断掉的问号，无言的拥抱，惨白的面条，少了调味料，你竟然还觉得骄傲，自以为你值得依靠。 终于实现走进的你，又是那一套， 喵喵喵喵， 我不要，感觉到我一阵 上头上头，哎， 别闹， 看 说好的那一瞬间， 放掉。 心情好， 别闹， 怎么还会是好？我不是你养的猫，偶尔拍个照，只为了炫耀，车都没停好，提醒我要撒娇，约个会，剧情全都知道，气氛冷到爆，脸上花三条， 总是要走一个你，又是那一套， 喵喵喵喵，我不要。 想到想到 变成了 我脸 上的那一瞬间， 放掉放掉， 心情好 别闹， 怎么对我说实话，我不是你养的猫， 不是你走一个你又是那一套， 喵喵喵喵，我不要 感觉到我一瞬 间，想到想到 变成了 我脸上的那一瞬间， 放掉放掉， 心情好 别闹， 怎么对我说实话，我不是你养的猫。 I'm a geek for that quick. Hey yo, no, no, no, yo. I'm a geek for that quick. Hey yo, no, no, no, yo. I'm a geek for that quick. Hey yo, no, no, no, yo. I'm a geek for that quick. Hey yo, no, no, no, yo. 单调的问号，敷衍的拥抱，惨白的面条，少了调味料，你竟然还觉得。你值得依靠， 总是要走一个你，又是那一套， 喵喵喵喵， 我不要， 感觉要我眼神 上头上头， 变成 了 脸上的那一瞬间， 放掉放掉， 心情好 别闹，怎么对我示好， 我不是你养的猫，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风吹进来的那一天，

需要眼睛也多久知道爱是从心底第一次感觉恋人们的事好甜蜜看看我们小小的爱情别人无法靠近我觉得甜蜜越容易珍惜幻想眼泪的变成了惊喜在一起 娱乐方面的资讯，自从被拍到当街抽烟，郑爽放飞自我的行为还在继续。她在粉丝群里征集的录音还被曝光了，录音中呢，她称自己新开了一个群，愿意加入的粉丝呢可以交200元的会费。她表示，这样的举动呢是为了给粉丝设立一个门槛，而这个行为上的标准兑换成人民币，也可以直接量化成200元了。 这土地。万物不变的一样在呼吸纵然时日在推移这土地像船儿过水无痕迹隐藏前一个回忆我想起你你说我海角天涯零距离思念就是原动力拉起你我的心天大地大也只有你所以我看到什么总会想到你觉得不用去怀疑我的心此刻容纳一个你这里可以感觉你的心思念沐浴花香里在这里在这里自然的决定爱就像川流不息我继续爱你你说过海角天涯零距离思念

美在人情，美在生活，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静谧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怒放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您说到明星和粉丝，虽然说无数老粉为自己喜欢的人掉泪，也有后援团直接呢炸群表示寒心，但是架不住后浪推前浪嘛。像郑爽呢，她将自我放飞这个份呢，仍然有大批的粉丝前赴后继，我就安心了吧，也没有为什么，就是对她讨厌不起来，只是希望她过得好，成熟一些，正常一些，不要再作怪。 爱上你却不能靠近你吗？今后能拥抱吗？能冬夜当我在爱情的山头徘徊，我的泪在眼里平淡，黯然神伤，我不敢再山谷发疯的嘶吼要你，心碎了虚拟的回忆，情感像雪一片一片堆积成的冰河，掩埋了我眼前失踪的脚印。 就好了，我们一生一 时至今日没有什么人发起郑爽滚出娱乐圈之类的号召，这的确是有些奇怪啊，也没有一个霸气到令人不明觉厉或者是委婉到无害的特点，作品上乏善可陈，成功者鼓掌示意有人安慰，就算是放飞朝秦暮楚都不害怕，总有人将爱进行到底。 告别白昼的灰，夜色轻轻包围，这世界上有你想要的那么黑，霓虹里人影若鬼魅，城市一隅有种落落的美。如果谁坦白颓废，他只是累累，要是谁跌碎了就累，谁暖暖的

我们说呢，在郑爽小号胡言乱语被很多自媒体做心理剖析的时候，有朋友就说哈，谁没有年轻过，语无伦次过呢？都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黑暗。他的放飞呢，选择最精准的角度和姿态，不在演唱会上摔吉他，不拿豪车撞桥墩，而是看准了那些爱自己、包容自己的人，无限撒娇，欲取欲求。 终于还是差了这一步，停在幸福前方不远处。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又何必想哭？决定放手也是种幸福，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我曾那么接近幸福，你却将我的梦放逐。我的感情此次那么迷，没有结束，不能重复。我曾那么接近幸福，怎么可能就此打住？为何上天要我孤独，好孤独，写情书。我曾那么接近幸福， 左右在不停摇晃。我被俘虏多年，且爱上的是上当。谢谢你让我成长，我最爱的姑娘。你的城市谎言把我扔在城外，我只能双手放开，无奈无奈，把

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寻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两个小时我会陪你一起听歌，当然我的新浪微博是随时向你敞开的，我希望和你在听歌的同时和你一起边聊聊对音乐的感觉或心得。搜索到我的名字雨辰主播，记得是宇宙的宇和星辰的辰。我希望看到你的身影，听到你的心里话，我们继续进行中。 跟着我开始思索爱情的唯一，所有的拆迁都要甘之若饴，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你我在当他的计算机。跟着我继续封锁爱情跳跃二，善意的谎言说的面不改色，对什么都好，对怎么都美，再发现爱他终身无悔。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看到是非，得力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让人家碎碎念碎碎抱怨，宠得他一颗心柔情似水，情深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不费吹灰。关于那爱情跳跃三四五六七，需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人生选伴侣跟家里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神仙伴侣跟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 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得力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让人家碎碎念碎碎抱怨，宠得他一颗心柔情似水，情深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永不说 去。 上眼睛，皱着眉头，闻到玫瑰的香味，却不敢接受。我在回忆的楼里面住得太久，住到要被囚禁的感受。You don't love me.

失去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我知道我一定不行，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爱我，说爱我，说爱我，难道你不再爱我，我的泪停下来，你从来不曾来过，为什么，为什么，爱情让人变沉重，没有人告诉我，原来不是我想象，不要回来，你已经自由了，我也已经自由了。 说到郑爽，让我想到青春期的伤痕体质，一种大多数人呢都有这样的体质，太容易引起同理心，所以呢除了粉丝的死忠之外，大多数的过客呢即便是匆匆瞥一眼也能感受到似曾相识，于是呢像恋爱中最作的女孩那样，她通过不断测试对方的忍耐程度，一旦确定对方是否仍然笃定的爱着自己。 你说什么爱有好有坏，我不能明白，爱有多好，爱又能多坏，坏坏坏。你说电影是夸大了爱，我有些明白，爱